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您啊，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点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水牛皮凉席，不仅可以使用几十个夏天，而且呢不用担心孩子娇嫩肌肤，也不用担心老人的关节，更不用担心洗刷晾晒的烦恼。总之呢，牛皮席啊就是一床一劳永逸的好凉席，全家共享。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乘坐知识热火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庄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成功地稳住了政权之后，就开始进行了拔刺行动。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梁松。前面已经说过呀，对于梁松谋反的事情，刘庄选择了按兵不动。除了他刚刚上任，还没有巩固自己的政权，不敢贸然对姐夫下手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梁松有着很强大的政治背景，他有一个好哥们支持，这个人就是窦固。说起窦固啊，就得说他的父亲窦融。窦融是扶风平陵人，窦家世代为官。窦融的第七世祖窦广国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的弟弟，后来被封为张武侯。窦氏的崛起和辉煌，就是从这位西汉政坛上显赫一时的窦太后开始的。到了汉武帝时，魏齐侯窦婴因为犯罪被诛其家族，而使窦家元气大伤。窦融的高祖父本来是常山郡享受2000担俸禄的高官，可是啊，汉昭帝的突然去世改变了他的命运。窦融的高祖父不幸成了汉昭帝陵的守陵人，守陵人没地位又没钱，从此窦家就开始衰落了。而窦融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童年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王莽年间，动乱的局势给窦融带来了转机。翟义起义的时候，窦融当时作为强弩将军、明义侯王毅的行军司马，一起东征翟义。在这场大战当中，窦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得到了主帅王毅的青睐。剿灭翟义之后，窦融又跟随王毅前去平陵，再次扑灭了赵明、霍鸿的起义。事后王毅率领着窦融班师回朝，王莽得报大喜，论功行赏，加封王毅为大司空。窦融因王毅的举荐，也被加封为建武县男爵。就这样，窦融借助军功成了拥有爵位的武将。随后王毅又娶了窦融的妹妹为妻，窦家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质的改变，全部从平陵乡下搬到了长安城。再随后，因为妹妹的关系，窦融有了结交达官贵人的机会。窦融为人大气，广施才艺，很快就在长安城站稳了脚，并且打出了名气。 长安城的人都尊称他为窦公子。可是啊，王莽皇朝很快走向了穷途末路，窦融此时已经混得很圆滑了，学会了见风使舵，学会了跳槽。眼看大势已去，他立刻卷起盘缠来了个一级跳，这一跳跳到了刘玄那儿。这一次的中间人就是刘玄手下的大红人赵猛。都说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首先要跟直接领导信任的人搞好关系，搞定了领导信任的人，就等于搞定了领导一半了。果然，因为赵猛的推荐，刘玄不但接受了二进宫的窦融，而且还任命他为张掖蜀国都尉。窦融到了张掖，广施恩义，广交英雄豪杰，抚慰周边的西羌少数民族。没多久，河西一带的民众都归附于他，窦融很快在那儿就打下了一片天下。再后来，刘秀的大军来到河西，面对着何去何从，窦融认真分析形势之后，认为公孙述和窥骁都不能成大器，于是又归附刘秀了。在窦融的协助之下，刘秀的大军很快攻下窥骁和公孙述。刘秀因功封窦融为安丰侯，使安丰等四个县，封他弟弟窦友为显亲侯，时而迎之不如其意。窦融兄弟深知作秀的精髓，谦让着不肯接受侯爵，多次上书请求辞职。刘秀对窦融兄弟更加高看了几分。建武十三年四月，刘秀任窦融为冀州牧，不到半个月呢，又迁升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三年，刘秀令窦融带阴星行卫尉事，兼领将作大将。他弟弟窦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掌禁兵大权。窦融自己知道不是刘秀的旧臣，地位却在众位功臣之上，必然引人注目，遭人忌恨，所以他小心谨慎，以免受人把柄。老子说过，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只有韬光养晦，善于谦恭贬义，隐藏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因此呢，窦融地位越高，就越是谦卑，威望也越来越大。此后，在刘秀与功臣联姻的政策下，窦家又成了受益者。窦融的儿子窦固娶了聂阳公主刘中礼，窦固也因此被封为大鸿胪。如此一来，到了刘庄上任的时候，窦是一门显贵，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两千担，相与并食，从祖及孙，官府宅地相望惊异，奴婢以千数，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显赫一时。而且因为都是开国功臣的缘故，窦家和梁家很早就有来往，窦融和梁统是莫逆之交，而窦融之子窦固和梁统之子梁松也是莫逆之交。更重要的是呢，两个人都是刘秀最疼爱的女婿。梁松事件之后，刘庄知道要想扳倒梁松，首先要把窦家势力瓦解掉，而瓦解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拉拢过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庄很快就向窦家投去了爱的橄榄枝。窦家是识时务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想一直红火下去，不跟着国家一把手走，迟早要玩完的。于是乎，很快窦家就倒向了刘庄的怀抱。刘庄上任之后，立开国功臣邓禹 同胞兄弟刘仓、先朝宠臣赵熙三个人为最高权力机构，虽然多半是百花架子，但却起到了震慑的作用。随后提拔了自己最为欣赏和器重的宋军、钟离义、窦固三个人为心腹，授以实权，为自己权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按理说呀，现在可以对梁松动手了，可刘庄却还是摇头，不是不动手，是时机未到。那么刘庄还有什么顾虑呢？刘庄顾虑的是一个女人，一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后阴丽华。阴丽华生的儿女虽然多，但她却是个母仪天下的贤皇后，她对待儿女是一碗水端平，宠爱刘庄等儿子，也宠爱女儿。都说爱屋及乌，她自然也宠爱梁松和窦固等女婿。再加上梁松不但长得帅，更重要的是乖巧孝顺，最得阴丽华的喜欢。阴丽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得媳妇儿当得马氏，得女婿当得梁松。意思是说呢，儿媳如果都能像马皇后，女婿都能像梁松这样，我就满足了。刘秀去世之后，殷太后拥有一票否决权，她说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可想而知了。刘庄不傻，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所以尽管挖了梁松的墙角，却一直没敢对梁松动手。他知道啊，即便梁松犯了滔天大罪，如果现在动手，殷太后是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到时候一边是母后，一边是皇权，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所以呢，他采取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等什么呢？等殷太后老去的那一天。如此一来有大逆不道之嫌，但生老病死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刘庄等殷太皇后去世之后才对梁松秋后算账，也是不想让殷太后看到自家相残的局面。永平七年正月，62岁的殷太后安详地走完了她精彩的一生。刘庄把她合葬在光武帝刘秀园陵，与阔别10年的情敌郭圣通及其家族在另一个世界相会。后来的东汉皇族，虽然不是每个皇后都能像阴丽华那样善待情敌和他的家族，但是确实再没发生过杀害废太子和非己所出皇子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跟刘秀和阴丽华的身体力行、家训传家分不开。皇帝的婚姻很少有幸福圆满的，而刘秀阴丽华却和谐得令人羡慕。他们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正是慢到皇帝姻缘差，是没遇到阴丽华。历史上的评论是，阴皇后在位时一直勤劳简朴，从不贪图玩乐，并且性情温和，极富孝道，怀有怜悯仁慈之心。而现代对阴丽华的评价还是很高，据说洛阳当地人把阴丽华的墓称为娘娘冢。当地老人说了，有关娘娘的故事太多了，真真假假谁也弄不清楚，但有一点你不可不信，这位皇后娘娘德行好，是历史上少有的贤惠娘娘，所以黄河从来不在娘娘冢附近打滚，也从来淹不到娘娘冢。殷太后走了，哭得最伤心的是梁松。 梁松哭的不是殷太后，而是他自己。谋反事件败露之后，他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此后他选择了偃旗息鼓的隐退，不再言反，但是呢，聪明的他自然知道自己之所以能明哲保身，不是改过自新打动了刘庄，而是刘庄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殷太后的存在，所以他一直期待殷太后能长命百岁，这样他就能长久地平安下去。可是美丽的皇宫留不住年老的殷太后，剩下梁松一个人好像是多余的了。安葬了母后，刘庄不再迟疑，手中的屠龙刀对准梁松就砍下去了。这一刀惊天地泣鬼神，也悲伤的泪流成河。看着梁松倒下，刘庄并没有体会到仇者快的痛感，而是涌上了亲者痛的痛苦。是啊，不管怎么说，那梁松也是自己的姐夫啊。要不是梁松的不仁在前，要不是为了巩固政权大局着想，如果不是为了天下百姓，他又怎么能够下得了手呢？后边的事就简单了，梁松被处死之后，家人被流放，这真是一步行来错，回头一百年，古今风雨剑，多少弃黄泉。稳定了政权，刘庄很高兴，接下来又做了一件大实事，打造封神榜。那就是在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在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将的像，称为云台28将。这28人是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最具战功的将领，他们是博高密侯邓禹、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左将军胶东侯贾复、建威大将军耿衍、执金与雍奴侯寇寻、征南大将军武阳侯岑彭、征西大将军夏阳侯冯异，一共28人。遍观中国历史啊，著名的功臣组合莫过于东汉光武帝的云台28将和唐朝的凌烟阁24功臣。云台28将为汉光武帝刘秀重兴汉室江山的28员大将，传说是天上28星宿下凡转世。后来又增加了王常、李通、窦融、卓茂4个人，合称32将。云台列将32人，前28人为开国功臣，上应28宿，就是云台28将。当然了，没有说全的这个名单，有人会问，有没有伏波将军马援和功劳很大的莱西呢？马援前边已经说得很透彻了，这儿就说一下莱西的前世今生吧。莱西字君书，南阳新野人，他的6世祖莱汉财力过人，汉武帝时曾以光禄大夫身份辅助楼船将军杨扑击破南越。莱西的父亲莱仲汉哀帝年间任谏议大夫，他娶刘秀的祖姑生了莱西。因为有亲戚关系，刘秀对他很是亲近敬爱，来往密切。后来刘演刘秀起兵反对王莽，王莽因为莱西是刘秀的亲属，就把他给抓了。好在莱西有很多仗义的朋友，不顾生命危险劫狱成功，把莱西给揪出来了。到更始皇帝的时候，莱西在他手下任职，却遭到了一计，郁郁不得志。对此呢，莱西就主动炒了更始皇帝刘玄的鱿鱼。当时莱西的妹夫汉中王刘嘉正在广揽人才，就把他请到了汉中。 后来刘秀在河北发迹壮大，莱西就劝刘家归附刘秀。据说刘秀见到莱西一行风尘仆仆而来，高兴之余当即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这跟三国演义当中的曹操赤脚迎许攸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给了他一个不小的官职，太中大夫。当时啊，魁霄占据陇地，公孙述占据蜀地，呈现三分天下的局面，刘秀是深以为忧。平定山东之后，刘秀想征集魁霄部下一起伐蜀，于是呢又派莱西去向魁霄说明意图。魁霄本人深知山东群雄被刘秀各个击破的教训，部将王元也劝阻他，所以犹豫不决，徘徊观望。莱西一看魁霄不能立断，心存二志，就当面指责他。说到激愤之处，莱西竟然强步向前要刺杀魁霄。魁霄起身闪避，退入了后堂，当下部署将士要杀莱西，莱西毫不畏惧，手持汉戟徐行上车，缓缓离去。魁霄一看更加生气了，王元趁机劝他速作决断。魁霄衡量厉害，终于没敢杀害莱西，莱西得以东归。建武八年春天，莱西和征虏将军翟尊一道进袭魁霄，翟尊半路生病，莱西合兵2000多人伐山开道，从介于关中平原和陇西平原之间的番禺回中直抵略阳，不久是攻城破池，杀死守将金良，占据了略阳这一战略要地。建武11年，莱西趁岑彭长驱入蜀之际，率领虎牙大将军盖延、杨武将军马武向河池展开攻击，大破蜀将王元，占领了河池和下汴，准备入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圣人，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以马援和莱西的功劳，列入云台28将肯定是没问题的。之所以没有入选呢，那是跟刘庄的私心有关。刘庄在定云台28将的时候，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与皇室宗亲有关系的功臣不得入选。莱西虽然最后到死都为国考虑，谱写了一个真英雄的赞歌，但因为他是刘秀的表兄，落选自然在情理之中了。而马革裹尸的马援一生光明磊落，战功卓越，他的落选只因他的女儿嫁给了刘庄为妻，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皇后。前面已经说过了，马援生前得罪的权贵太多，马皇后10岁那年 父亲马援在南征五溪蛮叛乱的时候病于军中，因为梁松的陷害，马援的尸骨不能安葬在祖坟，马援一家惶恐不安。马皇后的两个哥哥在惊惧之中夭亡，母亲也因为悲伤和恐惧而一病不起，家中的重担落在了年仅十岁的马皇后身上。俗话说人在人情在啊，马家从此成为众人避之不及的门庭。马皇后原本许配了人家，随着马家失势，马援未来的亲家也是势利眼墙头草，在背后对马援家族颇有微词。马皇后的堂兄马延是个正人君子，一怒之下取消了马家三姐妹的婚姻。为了能出人头地，马延决定让马皇后参加宫里的选妃，他希望能让她成为诸王姬妾，摆脱马家的困境。据说呢，就在选妃的前夕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马皇后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并且久治不愈。眼看离选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马延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给马皇后算命。马延首先找了个占卜的算了一卦，一阵左摇右晃之后，占卜的人说了，此女当大福大贵。马延将信将疑，马上又找了个看相的，看相的掐指一算又说了，此女大富大贵。占卜的和看相的不可能串通好啊，结论还一样，这让马延又惊又喜。果然马皇后很快就显示了大富大贵的潜质，在选妃前夕所得的病居然奇迹般的康复了。随后只有13岁的马皇后没有辜负家人期盼，通过了层层筛选，才貌双全的马皇后是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了太子宫。当然马皇后入选是正常的，不入选才是意外。史书上记载，她身长7尺2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进宫之后，马皇后的第一任主子是殷皇后，她人乖巧温顺，而且能和其他的嫔妃友好相处，礼数周全，上下和睦，很得殷皇后的喜爱，常常对她称赞有加。爱屋及乌啊，太子刘庄也很宠爱她。太子刘庄即位之后，年仅20岁的马皇后被封为贵人。之所以没立为皇后呢，是因为她没有生育，在宫里边最忌讳的就是没儿子呀。另外当时殷太后还在，她的亲戚也是刘庄的一位妃子。刘庄虽然想立马皇后为皇后，却害怕母亲殷丽华会生气。当然了，马皇后是幸运的，3年之后两个难题都解决了。既然马皇后靠肚子暂时没法解决生育的问题，刘庄就想到了借腹生子。当时贾贵人生下了皇子刘达，刘庄就把刘达交给马贵人抚养。贾夫人跟马皇后是亲戚关系，也很乐意，而马皇后知恩图报，尽心抚育，对养子宽爱慈祥。刘达虽然不是他亲生的，但是跟亲生的一样。对于第一个问题呢，相对来说那第二个问题就更难了。殷太后是皇帝他妈，也是后宫的大姐大，没有她的金口玉言，刘庄也不敢擅作主张。就在刘庄感到犯难的时候，殷太后却主动找到刘庄，说了，用不着再犹豫了， 马贵人的德行在后宫中是最好的，就是他了。后汉书里是这么写的，马贵人德冠后宫，及其人也。就这样，刘庄不再犹豫，马贵人终于转正，成了正宫皇后，养子刘达也成为皇太子。在被册立为皇后之前，据史书记载，马皇后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在梦里呢，无数的小飞虫绕着她飞，钻进她的身体，然后又钻了出来。这个梦啊，据说是一种皇后之梦。相传后世的唐高祖李渊也做过类似的梦。李渊起兵前夕，梦见自己成为千万只蛆虫的食物。根据解梦的人解释呢，这种梦预兆着四海苍生将因做梦之人一人而活，做梦的人也必将成为世人之主。马皇后当上皇后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谦恭和德行。首先是勤俭，马皇后身材修长，容貌秀丽，有一头美丽的长发。可是呢，马皇后却没让自己更美丽一些。在宫中，马皇后长衣大练，裙不加缘。虽然衣着普通，远远的看上去却显得穿着华丽。众妃子前来向马皇后讨教，那是一种什么布料？走近的时候才发现，那不过是最普通的丝织品。马皇后告诉他们，这种料子容易染色，穿起来还很不错。六宫之人无不叹息。另外是贤惠，马皇后没有特别的贪欲。汉明帝常喜欢出宫去旅游，而每次出外游玩的时候，马皇后总是主动留守宫中，这却给了别人一种错觉。有人以为皇后和皇上的关系一定不好，不然就不会出现这种两个人从来不一起出行的情况。有一次刘庄出游，众人让他请出皇后，看到他们有些不自然的表情，刘庄笑着说了，皇后不喜欢玩乐，即使让她出来她也不会高兴。经过刘庄的亲自解释，这个误会才告消除。从此皇后的贤德让人津津乐道。第三是宽厚，马皇后明白像赵飞燕姐妹那样靠色相去垄断皇帝的爱是不可能的，单纯的谈爱情他也没有把握。刘庄不是刘秀，自己不是阴丽华，那种纯粹的爱情恐怕只是传说罢了。况且呢，他自己的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孩子来，难说日后刘庄对他不会厌倦。与其那样，不如推荐别的宫女给皇上。在马皇后的努力之下，刘庄的儿子就多了起来，分别是刘达、刘建、刘宪、刘恭、刘党、刘延等人。其次是仁爱，马皇后对于养子刘达每天悉心教导，简直比自己亲生的还要尽心。对于这位养母，小刘达跟他丝毫都没有芥蒂，相反在养母的教导下，刘达非常孝顺敦厚，十分热爱学习，从小就有大志向，一点不像皇宫里出来的大多数皇子那样骄纵任性。马皇后为了把刘达教育成一个圣贤又关心民生疾苦的明君，自己一直坚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太子刘达做榜样。马皇后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刘达，对待自己的兄弟要友善。她也身体力行，尽可能地给予刘氏皇族照顾。 还有一件事情的处理，让马皇后的仁义之名更加响亮。我们知道，痴情的刘秀因为一生专宠阴丽华和郭圣通，在他总共11个儿子当中，阴丽华和郭圣通两个人就占了10个，唯一一个不是阴丽华和郭圣通生的孩子叫刘英，他的母亲是徐美人。母亲不受宠，刘英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当时跟阴皇后和郭圣通的孩子比，刘英的封国是最差的，分封在南方那片最为贫瘠的土地楚国。这里地势险峻，而且瘴气缭绕，阴丽华也知道这种封赏不公平，所以亲自跟刘庄要求，又给刘英追加了两个县的土地。而刘庄从小就和这个幼帝非常要好，并没有因为他是庶出而疏远他。在刘秀死后，阴丽华把徐美人送到了楚国，作为封国太后。而刘庄对刘英也进行了不菲的封赏，同时对于刘英的母族和妻族也是格外开恩。要知道，刘庄为了防止外戚力量，分封云台28将的时候，把刘氏宗亲有关的功臣都直接刷掉了，对阴丽华家族活着的男性也没有一个封侯的，而对刘英家是唯一的例外。刘庄毫不犹豫地把刘英的大舅子封为龙叔侯。可是面对刘庄和阴太后的仁爱，刘英却是个地道的白眼狼，他不但没有感恩，反而心怀不轨。在阴太后死了之后，刘英更加肆无忌惮，在楚国和方氏厮混在一起，制造了一些所谓的祥瑞之兆，并且开始迷恋方氏之术，说自己是天命所归。不仅如此，刘英还在国内大肆封赏以收买人心，准备趁机谋反。而这些钱大都是刘庄和阴丽华对他的赏赐。当然，刘英想造反，没有造武器等实的地方，却玩起了虚的。一是以修炼道为名，制作了金龟玉鹤，象征成仙长生；二是以吉祥如意为名，刻印文字符书；三是以信仰者造册为名，登记名人相册一本。在这份登记册里，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多达几千人。永平13年，刘英的事儿终于被一个叫燕广的人给告发了。刘庄知道这件事之后很是诧异，但由于他主张告密，同时燕广的揭发信看上去挺像真的，所以他下令相关官员去调查。有关部门官员自然不敢怠慢，跑到楚国去全力查案。经过两个多月的查访之后，他们向刘庄递交了一份查案报告。报告认为，楚王刘英的确有纠集奸诈之徒，捏造事实，妄作图符，私印文字等罪，并且还擅自设置诸侯、王公、将军2000石之职，实属大逆不道。按国家法律，应该立即判处死刑。刘庄终于认清了刘英的真面目，这个和自己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无论自己和母亲对他有多好，却始终难以换来他的真心相待。刘庄在愤怒的同时，也感到了无比的失落，可能这就是皇家吧。此时呢，因为阴丽华已经去世，刘庄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处置这位皇帝。就在这时候， 马皇后出现了。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了千万不可杀刘英。刘庄不会不知道，西汉皇朝的道路是由刘氏皇族的鲜血铺成的，几乎历代都出现了兄弟相残的事情。父亲刘秀即位之后，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局面，让刘氏皇族可以相亲相敬。可是残酷的事实还是摆在了面前，刘英卷入了这场血腥的争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可能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七国之乱。但是马皇后一再要求，并提出这是先帝的遗命，刘庄终于网开一面，只是免去了刘英的王爵，把他从封国迁到丹阳泾县，给他500户属民，但其他待遇照旧。他的妻儿包括他的母亲徐美人都没有受到牵连，仍然享有楚国太后的封号。本来啊，这件事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但是随着意想不到事情的发生，故事又延续下去了。有一个立功心切的人向刘庄进行了告发，告发的对象不是刘英，而是司徒于言。大概意思是说，于言事先就知道楚王刘英谋反的事儿，却一直不报告，有助纣为虐之嫌，应该对他进行严查。面对别人打小报告，于言却显得很镇定，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所以他不理不睬，不解释，也不还击。可这个小报告却引起了刘庄的高度重视，他马上就把司徒于言叫到跟前，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应该说刘庄很厚道，并没有直接把于言下狱送审，只是发泄了一下情绪。如果于言识相的话呢，赶紧认错，事情也不是很大，说不定啊，这样就不了了之了。可于言是一个心理素质不过硬的人，被刘庄一顿臭骂，于言回去之后因为害怕竟然自杀了。于言不会料到他的死开启了这起血案的先河。刘英本来被贬到丹阳泾县，可以过两袖清风的布衣生活了，可是呢，听说司徒于言只是缓报逆情，就被刘庄逼得自杀了。一来吓得心惊胆战，二来心怀悔恨，三是壮志未酬，最后也选择自杀了。刘英死了，他原本以为这样总算一了百了了吧，可他不会知道，跟着他赴黄泉的人竟然一茬接着一茬。刘英不明不白的死了，刘庄心里也变得不明不白了，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里边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于是乎呢，刘庄奉检举人晏广为谪监侯，让他来办理这个案子。晏广这个人不但是歪曲事实的行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酷吏。他把和刘英有来往关系而且在册的一律下了大狱，多达几千人。这些人当中有在朝亲贵，有藩国要吏，有民间名士，在严刑之下，好多人都被处死或者流放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

一定要注意挑选了，不要一味的光顾着看好看了。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20秒之内打进4007106108，咱们福天海参养生粥一盒不需要1999元，也不需要699元，订购3盒送一盒，只要524元，价值298元的水洗夏凉被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划算到一头海参啊，连15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吃到海底人参，享受海参16种氨基酸、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海参特有的酸性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好了，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给你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光武帝刘秀的表弟樊伟和楚王刘婴结成了儿女亲家，达到了强强联合的目的。他哥哥樊叔就好意地劝阻，我们家承蒙先帝恩德，一门出了5个侯爵，已经盛极一时了，当时只要父亲一句话，女儿可以配亲王，男儿可以娶公主，但父亲明知可为而不为，他这样告诫我们：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尊宠过度就是灾祸。你现在为什么非要让儿子娶刘氏宗族的女儿呢？你这是惹祸伤身呐！可是啊，迷了心窍的樊伟完全把哥哥的话当成耳边风了，一意孤行要和刘婴联姻。可事实果然像他哥哥所料的那样，媳妇儿还没过门呢，刘婴却卷入了造反门。结果樊伟家自然脱不了干系，遭到了灭门，只有他的哥哥樊叔保全了性命。雪球越滚越大，造反门很快变成了牵连门，很多受牵连的人因为经受不住酷刑被拷打致死。这其中也有例外，出现了一些宁死不屈的人，他们受尽了各种毒刑，肌肉溃烂，但始终不改口供。陆续就是其中的一个。陆续70多岁的母亲从吴郡乡下赶来，只希望能见儿子最后一面，可这只是陆母一厢情愿的想法，狱卒并没满足他探监的请求。老太太最后没辙了，只好亲手做上饭菜，托那玉丽送进去。玉丽一看她可怜，就满足了她的要求。陆续遭遇毒刑拷打的时候，从来都一声不吭啊，可一当看到饭菜，她却嚎啕大哭了。玉丽就问，你这是怎么了？哎呀，肯定是我母亲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来了？母亲切肉无不方正，切葱也总是一寸长短，我见到这些饭菜就知道他来了。玉丽听到之后十分震撼，就往上汇报了这个情况。 刘庄听说之后，赦免了陆续等人的罪行，但是终生不许他们再做官。还有刘英的两个亲信严忠、王平也被拖进了案子，因见自己难脱干系，索性破罐子破摔了，干脆干起了污蔑诽谤的事儿。所以啊，很多无辜的人也都被拖进来跟他们共赴黄泉。在这样一件关系几千人生死的大案面前，马皇后再一次开口劝阻丈夫，还是到此为止吧，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刘英已经自杀了，株连过重，朝野上下会整天人心惶惶，不要让前朝的悲剧再重演了。说到伤心之处，马皇后是潸然泪下。刘庄被马皇后的眼泪打动了，常常在夜里睡不着觉，在黑夜当中独自徘徊，终于领悟了马皇后的心意。虽然这次没牵连刘氏家族的人，但如果这场大狱一开，必成日后子孙效仿的案例。如果是这样，就辜负了刘秀治国的初衷。于是刘庄在永平15年2月大赦天下，致使由于此次被牵连的众多囚犯，冤枉的、罪有应得的全都释放，一场天大的刑狱被马皇后化解了。案件了结之后，刘庄特地来到彭城，接见了楚王刘英的母亲许太后以及刘英的妻儿。一家人在这种情形下相见，都是哭泣不已，连左右侍从都被打动了。这就是马皇后，她用自己对于刘氏王族的态度告诉养子刘达，在你面前的是你的兄弟，血浓于水，任何人都可以被你的善意所打动，任何冤仇都可以被这种血缘的关系化解。而刘达也忠实地执行了养母的信仰，在刘达即位之后，他封刘英的长子为楚侯，他的五个弟弟全都封侯，这是后话了。在汉明帝时期呢，还涌现出各类的人才，譬如说水利专家王景、科学专家张衡等等，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王景字仲通，明帝时曾任侍御史，后来迁庐江太守，为东汉著名的治水专家。王景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书学习，掌握了十分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水利特别有研究。他曾经和王吴合作修治浚沂渠，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施工方法，那个地方再也没发生过水灾。后来他当了庐江太守，又兴修水利，提倡牛耕，推广养蚕织帛，对发展当地的农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黄河也是一条容易决口泛滥的大河。自古以来有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汉代的时候，黄河水患又严重起来。西汉时期有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就达11次。元光3年5月，黄河又决口了，那黄河之水就像李白的诗句所写的那样，奔流到海不复还。可是因为决口，在奔流到海的途中，黄河水淹没了16郡，从而造成了空前悲惨的局面。山东被河灾，乃岁不登数年，人祸相似，方2-3千里。汉武帝大吃一惊，立马派姬岸、郑当前去堵住决口，但是没成功。 之后丞相田芬因为他的封地在黄河北岸，而黄河这次向南岸决口，对他们有影响，他担心治理之后反而淹到北岸，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他向武帝鬼称，黄河决口是天意，强行堵上耗费人力物力，还违背天意。这汉武帝雄才大略，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迷信。听了田芬的话，于是决定对黄河决口撒手不管，致使黄河泛滥23年之久，一举淹杀多少生灵。直到元丰2年，决口才被填上。可是到了汉平帝时，因为水利长期失修，黄河再次决口，洪水灌入汴渠，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荥阳境内，泛滥了几十个县。此时因为外戚比洪水猛兽泛滥得更严重，西汉已经没有力量整治黄河，对于百姓的呻吟和哀叹只能是听之任之。始建国3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打通了汴渠济水，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大改道。当时混账的王莽竟然认为河水往东泛滥不会冲走他在元城的祖坟，所以不需要浪费人力治理，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黄河离开河床之后，四处驰骋，灌进济水汴渠，支流暴增，致使兖州豫州没有立锥之地，房屋和百姓全被大水卷走。黄河以南数十个郡县原先在水一方，如今都在水的中央。建武10年，刘秀决定修筑黄河堤岸，郡一县令上书劝阻，说现在中原新定，天下还没统一，不宜征伐徭役。因为当时和陇西窥骁的战争处在激烈阶段，刘秀也只好作罢。这事儿一耽搁又是30多年。东汉明帝刘庄登基之后，接连收到几份奏章，都是报告水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的说了，黄河决口以来，汴渠东侵，许多良田房屋都淹没在水里了。有的说了，兖州豫州一带百姓多年遭受水灾之苦，背井离乡到处流浪。有的说，在滔滔洪水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老百姓盼望着朝廷能早日集结力量治水。汉明帝看了这些奏章，心里非常焦急啊，下决心要治理黄河跟汴渠。永平12年，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黄河。王景详细分析了水灾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汉明帝听了王景的介绍，心里边有底儿了，对王景的才能非常赏识，他当即赐予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还有钱帛衣物，任命王景和王吴共同主持治理黄河汴渠的工程。对于这即将上马的大工程，官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官员思想保守，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其兴师动众去治水，还不如任水自流，让它形成新的河道。有的官员异想天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干脆恢复黄河故道，不是省时省力多了吗？王景一一驳斥了各种错误的论调，排除了许多困难，跟助手王吴一起进行实地考察，并制定了黄河汴渠治理工程的完整方案。当年夏天，东汉政府征发民工10万人，由王景和王吴率领，从荥阳为起点，开始了疏通河道、修渠筑堤的浩大工程。 在这大规模的施工当中，作为总指挥，王景每天起早贪黑查看地势，监督质量，还亲自指挥开凿山地，破除旧河道中的阻水工程。施工中采取了当时可能做到的技术措施，堵绝横向串沟，修筑坚固堤坝，疏浚淤塞的便渠，对黄河跟便渠进行了综合治理。当工程进行到汴口的时候，王景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反复设计了几种方案，比较他们的利弊，最后决定用十里立一水门的方法，交替从黄河中引水入便渠，做到了黄河跟便渠分流，彻底改善了汴口容易出毛病的状况。经过整整一年的施工，到第二年夏天，长达1000多里的工程终于全部完成，泛滥了几十年的黄河水灾终于平息了，便渠重新开始通航，曾经被淹没的耕地又种上了庄稼。汉明帝听到工程完成的报告，非常激动，亲自到新修的河堤巡视，对王景采取的筑堤、修渠、决水、立门，以及让黄河跟便渠分流等一系列措施赞不绝口，对参加治水工程的功臣予以奖励。为了维护保养新修的河堤，汉明帝下令按照西汉的建制，沿河的郡国都要有专职的河堤管理官员。公元72年，明帝刘庄带着浩浩荡荡的大臣东巡，一直来到无盐，就是现在的山东东平。但见河上舟船往来穿梭，两岸河堤固若金汤。汉明帝看到了治水工程带来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等巨大的效益，为了嘉奖王景的功绩，将他连升三级为侍御史，任命他为河堤业者。后人直接将王景对黄河与便渠的治理和大禹相提并论。清朝的魏源对此评价是：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下面再说科学家张衡。张衡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啊，小学教科书里边就介绍他的英雄事迹。他是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经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张衡于章帝建初3年诞生在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祖父张堪自小至高立行，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余财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登基之后，张堪受荐拜官，曾被任为蜀郡太守。随着大司马吴晗讨伐割据蜀郡的公孙述，立下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拜为渔阳太守。张衡小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落了，有时候还要靠亲友的接济。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让他能够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和一些生产生活实际，从而给他后来的科学创造事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更是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张衡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府， 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东汉首都洛阳，在那儿他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结识了一位青年学者崔元，和他结为挚友。崔元是当时的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也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等学问。和帝永元十二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邀请，做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辞官回家。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杨雄所写的《太玄经》。他在这些方面的名声引起了汉安帝的注意。永初五年，张衡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元初元年，张衡被任命为尚书郎，此后曾担任太史令达14年之久。在太史令的任上，他从事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杨家二年，他升为侍中，但不久因为宦官们的谗言而去职。永和元年，担任河间相，在任上打击豪强，整理法度，一时间上下肃然。三年之后，因年老上表请求致仕，朝廷征拜他为尚书。永和四年，张衡病逝。张衡在天文学有两项大成就，一是编著了《灵线》，《灵线》里面包含八个方面的意思：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无限性、天地的结构、关于日月的角直径、关于月食原因、关于五星的运动、关于星官、关于流星和陨星。总而言之，《灵线》作为一篇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尽管有缺点，但它在天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第二是发明了浑天仪。张衡根据理论和实际天象观测知识，于公元117年在洛阳研制成功了观察天象的新型仪器浑天仪。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大型天文仪器。张衡的地动仪创造成功了，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架记录地震的科学仪器。在国外过了1000多年，直到公元13世纪，古波斯才有了类似仪器在马拉哈天文台出现。而欧洲最早的地震仪也是出现在地动仪发明1700多年以后。张衡的政治抱负也很简单，就八个字：左国利民，立德立功。引用一首丝绸诗代表后人对他的敬仰：我所思系在泰山，欲王从之良父兼，侧身东望涕沾汗，美人赠我金锉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至一逍遥，何为怀忧心烦恼。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

可以达到甲级模特的标准。 哎呦，有那么大作用吗？ 我爱人是连打了六针， 效果怎么样？ 明显的 好， 就是误差较大。 哪儿误差了？ 他呀，原来不是强化胸围的吗？ 对呀。 结果呢，打完针以后前胸纹丝没动 啊， 后脊得鼓起一大包来。 嗨、照什么呀？ 照什么呀？ 啊， 这不还时髦呢吗？ 对呀、牛落锅了。 天地之间有杆秤，拿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飘江山，一儿一儿有，你就是定盘的定。 见倒霉事儿， 吃亏是福，他不惹气儿； 越是较真儿，他越没气儿。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对，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活百岁儿。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黯淡了刀光剑影，乱去了鼓角争鸣，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荒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 在，只顾心。 江渚上，观看九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如今多少事都不想，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呢仍然邀请我们姚老师啊共同参与，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冷不过 39天，最热不过34天。 所以这个我们结合着气候，一定要抓住呢最热的时候来冬病夏治，因为呢这个入伏的时间呢就有数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尤其是患有气管炎哮喘的病人，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做好冬病夏调。 哎呀，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对啊，因为我们前一段呢又讲风湿关节病啊，又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呼吸系统的哮喘 老 慢支，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光提醒了、没有展开讲。 对 啊，今天你提醒的这句话呢是非常对。咱们讲起来四季养生，实际上每一个季节呀、它有三个阶段，夏天也是分三个阶段，初夏因为它还要带着什么呢，带着这春天的那个特色燥热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夏天。第二个炎热啊，就炎热，炎热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第一个感觉燥热发干是吧，它发干那种热，它因为春风嘛是吧，夏天的因素，它是燥热。你到这个盛夏了，它是用火烤的那种热，到了这个啊入伏了，这个热是什么，这个热是潮热、湿热、闷热。 这个初夏就是燥热发干发燥， 对， 到了盛夏的时候就炎热，到了这个暑夏湿热， 对， 就感觉到潮湿闷热，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上不来气， 对， 感觉到困乏无力，懒言少语， 是这样的。说为什么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就是不好受了，就是你体内有什么，属于什么病邪，外部的气候呢一接近这个你就开始 发作了。 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你体内有湿，这时候天气下雨，它本身就气压低，而且空气的潮湿度特别大，所以体内有湿的人呢感觉到 不舒服了。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心的时候，有人呢说我一到夏天就难受是吧，我们就给他那 传统的 这理论去判断，不定哪一年他夏天得的病，而且这个夏天的热入内了，所以一到这个季节他开始什么犯病了， 他犯病的季节也是他调理的好季节， 这个正是我们讲通的两面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讲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你这句话就把这个冬病夏治的含义就说的是一清二楚了。所以这时候对于哪些人不好受呢， 胖子不好过，胖人多湿嘛， 没错 啊，他体内有湿他肯定就不好受， 对，借着这个机会呢把门打开了去做利湿的这些工作， 现在特点又有湿又有热交织在一起，因为呢湿和热焦灼呀跟那个胶一样， 嗯， 粘滞 粘在一起了。 哎，你这句话是粘在一起了。 嗯， 既要考虑到是吧清热，还要考虑到 利湿， 利湿，而且还有什么考虑的健脾，所以这几个方面要考虑全了。这个湿也是分多少湿了， 简单的分这湿分寒湿和暑湿，具体还怎么分呢？ 我们刚说了湿热啊，就湿和热，还有一个呢寒湿，这是分两种。哎，外湿，这个外湿受到生活工作这个环境潮湿，包括下雨， 嗯，就是外界给他身体带来的湿邪的影响， 哎，对对对，啊，有些工作环境啊他就是在水里工作， 嗯， 是不是，或者在一个潮湿度很浓， 或者是在地下室， 啊，没错没错， 嗯， 这些就是受到外湿身体啊这些湿邪不断的侵袭到我们身体啊，这是属于外湿。内湿是什么呢？内湿就是我们的脾不好，吃寒凉的东西多了， 吃的太多了， 哎，再加上， 和饮食有关系， 对，伤了脾以后脾的功能呢被破坏了，所以这些湿应该把它清理出去，但是呢由于脾的功能降低和紊乱呢，这工作它没有完成，工作就搁在你体内了，搁你体内呢就属于内湿。 哦，也就是说外湿是受到外界的湿邪侵入机体造成的， 哎，对对对，是的。 内湿呢是由于脾的运化功能失调了，由饮食造成的，这个伤了这个脾造成的内湿。 你比如说外湿，哎呦，今天忘带伞了，突然天气下雨了，来临了，来临，你一下雨它肯定有风啊，又凉啊， 对， 它夏天心里又有火呀，那一下子它就感冒了，喝着抵抗力强，但是这世界也侵入到体内了， 侵入到你的体内怎么办呢？ 它没发病，它没有超过你身体也抵抗的那个底线，但是 体内已经受损了，也就受到这外界的风寒湿的侵袭了。 泡脚时候搁点姜，搁姜之后毛孔一打开，外湿去掉了， 对，从皮肤进的还要从皮肤排出来。 内湿怎么解决？第五到推动， 再吃一点利湿的， 哎，解决了吧。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会这个什么也是吃啊，你吃到恰如其分的，又好吃还养生还保健，你不能瞎吃。另外呢谈到湿还有呢上湿中湿和下湿。上湿比如说有人长眼丝，肝胆的湿，有人呢鼻子分泌物很多， 肺里的湿， 牙有痰，哇啊，一卷纸不够他用的，这个也要分的。你比如说鼻子有的是黄黏痰，这叫湿热，太严重了，知道要发生什么情况吗？黄水疮啊，注意，现在得黄水疮的人少多了，那已经达到了一个湿毒的程度了。因为有的人呢他流的什么呢，清水， 那个就是寒湿了， 痰也是如此啊。他那你看有清晰痰，有黄痰，黄黏痰，这个都在变化，有的一开始清晰的，后来变成黄了，黄的就是转化了热了啊，在热的关键时候，有的时候清热利湿它就好，哎，有的呢啊没有注意啊，没有合理的科学的治疗，最后呢肺部感染，所以这些情况都是非常实际的。包括耳朵，有的人那耳朵老有那个耳屎，那实际上也是湿。这头上呢也有湿，头上有湿是什么症状？头重如果，四个字儿，头重，应该头轻嘛，他这个有湿了以后头重，如果啊，这是上湿是吧？还有中湿，中湿满呐， 就是脏腑发满、烦闷、发憋。 下湿大家都知道， 嗯，腿肿， 哎， 脚肿。你看湿，您就讲了这么多，分那个寒湿啊、暑湿啊、上湿啊、下湿啊、中湿啊、内湿啊、外湿。 你有湿的人就不应该吃后味了，你后味的东西就生痰。所以呢，你懂得这个知识，你就知道应该去怎么去做了。你有湿，湿的关键是什么呀？湿的关键就是脾啊， 对， 是吧？ 那就应该健脾利湿。 那就是啊，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膝盖下面，按摩脾胃两经，是吧？你在这时候啊，下雨的时候，你经常做做这个， 结合这个季节多做这个脾胃经的按摩。 它随时清理，随时清理。我们给大家又结合临床常见的啊这些病，特别姚老师刚提了一个哮喘的朋友， 嗯 啊，因为我还没有展开讲，所以你现在拔着罐子，拔这个大椎啊、退舒啊，如果你痰呢带泡啊， 那你要拔一拔，肺腧和风门交替的拔呀。另外呢，这个有痰有湿，它肯定要阻阳，是不是？ 要通阳。 哎，它阻阳嘛，是不是？ 因为湿阻阳， 对， 寒伤阳， 没错。 嗯， 那这些呢，大家呢，张口就来，那中华民族的这个医学不就传承下去了？这是我们跟姚老师，我们漫谈了一些内容，特别谈到了胖人多湿，另外有痰的人，鼻子有分泌物的人，长耳屎的人，是不是？这些啊，还有这些，特别是哮喘、老慢支的人啊，应该呢，这个冬病夏治，今年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这个应该去抓紧的。那在饮食方面啊，大家也要去怎么样去吃健脾的东西， 对， 吃利湿的东西。 嗯， 你还发现什么药啊？到了每一个季节，这些菜啊，是瓜果、梨桃、水果，应季就上来了。 是的。 为什么现在医学讲究啊？啊，谈吃应季的东西，不吃 反季节的东西。 什么叫自然？这就叫自然。所以这个时节出来这个，就为人类提供这个，它进化了那么多年，哎，正好。所以很多人现在特别注意这个，我就吃应季的，那就对了。 嗯， 这就叫自然。真正的是到了什么季节我们吃什么东西，而且结合自己身体，结合自己临床疾病的症状，选择性的去吃。好了，那我们结合着这个说了不少啊内容，是吧？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这个我们说了，人们对心血管、脑血管比较重视啊，对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这个还缺乏啊应有的重视。那我们全身呢，这些大大小小的粗细不一的这些血管，加上这些阀门啊瓣膜，它对人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只有懂得它啊它的重要性，我们才会去重视啊，你才会去加以保护。你保护了，你保护了血管，实际上就维护了人体生命和正常活动的这个生命线，也就叫供给线。它因为呢，它要供给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各个五官、各个组织、各个器官干什么呢？使其发挥着正常的生理功能，否则的话就会频频出现故障。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我们知道了生命线的重要啊性和它的内涵。那么说呢，我们要知道保证了我们血液的正常的通畅。那么说呢，血是啊有营养和温度的， 对， 这个大家要知道。所以一旦我们这血或者血管的原因受阻啊，或者呢血呢，或者 传统的 还讲个气啊，是气血的故障，都可能造成我们肢体啊某个部位供血不足。不是单纯的心肌供血不足，说一旦某个部位供血不足了，会就是出现什么，出现凉，是不是？ 凉、麻、胀、痛、肿、憋闷、青紫。 哇， 严重的还会造成局部的溃疡或坏死。 没错，是吧？这个糖尿病一说他就知道，你现在卧床的得褥疮那个，哎，都是这样。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所以这样呢，我们必须把这个血管要保护好，让它通畅。你比如说大家问了，这血管那么重要，这个在临床上都有哪些呀？血管病啊，很多人呢说不出来几样。 我说说， 哎，说 对不对？全不全？ 好， 像动脉硬化属于不属于血管？ 这是第一位的。 那静脉曲张呢？ 那更是了。 啊，静脉炎、动脉炎。 对。 血管痉挛呢？脉管炎呢？ 对。 微循环障碍属于不属于？ 属于啊。 也应该属于哈。 属于啊，这个要是说的这是常见的。 咨询的时候大家都问过这些病，是不是？ 是的。 你的血管痉挛最常见的是哪哈？头部的。 神经性血管头疼。 神经血管性痉挛性头疼，没错。这个多发生多少呢？30-40岁的 女性， 没错。哎，有的是在左边，有的是在右边，有的是固定，有的是倒着。嗯，这情况 我遇到过两位比较严重的这个病，太原一位，北京有一位，他头疼起来要敲打这个头部， 没错，有的都撞墙， 对， 他非常疼。他的一个里边的病理变化是什么？就是这个血管 严重的痉挛， 大血管收缩，小血管扩张，它是这样的情况。 这两个例我还没跟您说了，都是通过十指肝俗头以后这个症状减轻了，以前是一个月犯1-2次的，尤其是太原的那位女士，她是40多岁，后来知道只要头一疼梳几下头发就马上就好了。 实际上呢， 嗯， 此类作用镇静镇痛 解痉挛， 像这样的人别吃奶制品。 那 提醒一句，神经血管性的头疼， 神经性血管性头疼， 哎， 千万不要吃奶制品， 奶， 嗯， 及奶制品系列。 李老师，我们谈到了这个血管疾病，最常见的就是血管硬化。 嗯， 那您能解释一下血管为什么就硬化了呢？是哪种原因造成的硬化？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预防这个血管硬化？ 这个话题啊是提得非常的好，是吧？如果我们去认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清理血管壁的垃圾，那就大大减少了心血管和脑血管以及血管自身的一些疾病。这就是说呢，比我们讲心血管病，比我们讲脑血管病又干什么了？又进一步了。 嗯，关键还是那句话，怎么样不让他得病？ 哎，就进一步了啊！如果你是吧，想预防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血管的疾病，那么就说我们要知道临床上哪些会影响我们的血管，造成不良影响，这个你必须清楚。如果你不清楚这个，包括你的血液血管壁没有很好的科学的啊去保护它，那将来就有可能得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啊。这个意义我们跟大家啊就说到这儿。哦，大家明白，对，你说的对，因为很多病啊就是血液里边的杂质啊，或者它的斑块啊堵住心，那就形成心梗了。如果堵在脑部呢，脑血管，那就脑梗了。 我们怎么去清除这些血管中的赘生物这些斑块？ 是的，啊， 关键就是这个问题。 对，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啊，我们临床最常见的是硬化， 对， 血管硬化，而且常提的是动脉硬化。 是的， 我记得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嗯 啊，是一位老太太反馈的，她老伴儿全身动脉硬化， 对， 还记得这个事儿吧？ 记得，您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 啊， 嗯。 而且呢，就说进了这个屋子里边特别的味儿， 嗯 啊，这是他跟我们讲这个情况。 对， 就马上啊就要过春节了， 嗯， 老太太说：“你看春节也来不少人，一进来咱们这屋那么味儿，是不是这个问题？” 嗯， 哎，最后呢，他通过用自然的方法，就是了，干什么了？得到改善了。 对， 哎呦，这个反馈之后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不懂得去净化血液，是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清理血管壁的垃圾。 对， 肯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垃圾越聚越多，所以就在人们的概念形成什么呢？硬化，那就是老年病， 认为是自然现象了。 对， 嗯， 所以这一点上就通过我们这个啊给大家一个惊喜， 嗯 啊，就是可以硬化的血管， 嗯， 可以通过我们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是吧有效的方法，最起码是不让它继续加重，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呢也是通过实践证明了，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啊排除呢黑的黏的恶臭的那些东西， 对 啊，最后到医院一化验怎么样，哎呦，你这都80了，这个血管血液流通你看多畅通啊，比年轻人呢， 嗯 啊，还好了。 对，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反馈。 嗯，如果我们懂得，就是我说那句话，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讲卫生了，清理体表的这些啊垃圾，是不是？ 大家都会做 啊，这些都会。 对 啊，这不用多说了， 嗯， 是吧？人人讲卫生啊。 但是真正要是清理这个血管里的垃圾，我们就不会做 啊。体内的就包括， 嗯 啊，我们血液中的血管壁的。 如果大家说清理肠胃了啊，推推肚子， 嗯， 这个可以，大家觉得还好理解。 对， 那那个血管闭的、血中的，我们怎么去？ 嗯 啊，去清理、去净化，这个大家可能听起来啊，就好像离着很遥远， 是的， 是吧？但是呢，西安的方法，是吧？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它能够起到那么深入的这个地步， 嗯、 是不是？所以后来呢，我在悟什么呢？实际上，你看我们的啊，血中的杂质啊，和血管壁的， 嗯， 啊，这个斑块赘生物，都是哪来的？都是从你这个大量的垃圾聚集在肠胃， 嗯， 从肠胃，然后呢，去慢慢渗透，时间长了，啊，它没有排泄掉，啊，它也没有通过运动消耗掉， 嗯， 哎，它就渗透，啊，你比如说它能够渗透什么，是吧？它能够渗透。啊，这些脂类的东西， 嗯， 它渗到了肝 肝里头， 它有时候呢就从头顶冒出来了，啊，油太多了，造成什么脂溢性的脱发，还有脂溢性的皮炎， 皮炎 这从皮肤冒出来了， 对， 然后再往深说，渗透到血液当中，那就是高血脂了， 嗯， 长期的高血脂，这血中有杂质，那肯定得血管壁，那就挂油啊， 对。 啊、 这些油脂就慢慢的挂在血管壁， 哎， 久天长形成的那些斑块， 一开始是油瘤子， 对，脂质条纹，慢慢就形成了斑块， 哎、这就是赘生物斑块了、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斑块现在医学怎么解决呀、啊？ 嗯， 现在的医学解决就是什么呢？啊，就是给你支架， 嗯， 啊， 支架， 或者你长时间的啊这个附着物，附着在这个血管壁，最后使这个血管壁怎么了？ 嗯， 黑了。所以这些呢，就是，啊，我们很少去谈到血管壁，很少去谈到啊血液，所以我们这次再讲到心血管，讲到脑血管，我们要谈谈，重点要谈一谈大家可能临床上容易忽视的。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了，为什么是吧？很多人出现动脉硬化，是吧？有的人是眼底动脉硬化， 是的， 是不是？ 嗯， 啊，有的肾动脉硬化，啊，有的全身性的动脉硬化，那么你刚才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也是大家想得知的， 是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第一把容易发生的这个最多的原因我们要指出来， 好， 这叫什么吃出来的 原因，还是自身的原因， 对，所以说这些大家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它的危害性是什么，使人血管硬化，这是我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 好， 你这个血管经常流着是带有垃圾的，所以呢现在人们提出来了就知道了，这是吃出来的病，要科学饮食，少荤多素，这个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呢有人已经吃出来了， 是的， 高血脂还有血粘度高， 嗯， 还有呢出现斑块，颈动脉斑块， 对， 是吧？血管中的斑块， 对， 说这个怎么办？ 是的，这就是我们有些人关心的这个话题。 对，所以现在呢，解决体内的，我说体内的就很广义了啊，有肠胃的，有血管的，有颈部的，有心脏的，这些等等一系列，这怎么去能清理呢？ 是的， 所以我们就讲了，大家说的啊，要拔住上口，我们必须加上一句。打开下口，因为你的库房都溢出来了，那库房应该什么，应该是个周流，进进出出 的，对，有进有出， 哎， 保持一个平 衡， 对， 现在是光进不出了，所以溢到全身到处都是了，所以这句必须得加上打开下口，这是自然的方法一个优势所表现，这是一个，你这些东西是吧，你不及时的清理，那会什么呢，那会加速对血管壁硬化的进展，所以你早一天清理垃圾，让我们的血管轻轻松松，这是一个啊。咱们再说第二个，第二个什么呢？运动消耗脂肪，这是现在非常时尚的，我同意，我赞成。但是我需要补充的是什么？知道吗？它适合的人群太狭窄，它适合谁？适合年轻 的，你看老年人体弱多病的人，他就运动不了了。 他行动都不便，他去跑步、 嗯， 在跑步机跑，可能吗？ 不可能。 流大汗，可能吗？ 不可能。 他心脏吃不住劲， 受不了了。 所以他局限于年轻，